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小丽。 大家晚上好，我是臧。 早上也是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节目还是分成四个时段哈，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最新的北京冬奥会的动态，第二时段呢关注综合消息，第三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国足，包括今天哈其实还有中超和这个中甲的升级之战哈，两场比赛的结果一会儿大约在6点钟的时候应该能知道了，一会儿跟大家来做介绍。还有今天北控的比赛是在下午的3点半打的，在第四时段我们将会来关注北控今天的表现，还有明天咱们又要打强大的广厦队了，上一场差一点就扳回来结果没成，可是昨天首钢的比赛哈，在和辽宁的对决当中又有伤号，主教练又被罚出场，对咱们来讲确实是比较困难。 对 啊，也会连线我们的媒体同行记者哈，来一起来前瞻明天的比赛。所以四个时段呢，我们将会来为大家做介绍。啊，今天早晨和子昂上节目的时候呢，有这样一条消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1月6号的时候呢，诺维茨基举行了自己的球衣退役仪式，他的曾经的队友中国篮坛名宿王治郅送了他一个特殊的礼物，就是中国龙元素的一个毯子。啊，诺维茨基诺天王收到之后也是很开心哈，表示了感谢。我在想，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收到别人送给您的礼物，那有哪些礼物让您印象很深刻，或觉得这个礼物很有意思呢？ 是的， 啊，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欢迎大家伙儿哈，我们的聊天室还有视频都为您开放着。首先来关注冬奥会的内容。 我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赛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2022年冬奥会呢将会在2月4号开幕，张艺谋担任202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表示说，责任和压力并存。来听记者金泽的报道。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目前开幕式的排练和制作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1月7号晚宣布，张艺谋担任202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曾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2014年担任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宣传片总导演，还担任过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北京8分钟节目总导演。他坦言，再次被任命为总导演，除了兴奋之外，责任很大，压力也很大。 只有祖国的强大，他有实力，他才能这么短的时间内 接了这两个奥运会，没有过，历史上从来没有，所以我很幸运，又一次任命为总导演，又一次可以为国出力啊，又一可以做这样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我自己很喜欢这种挑战性的工作。但是你除了兴奋之外，你觉得责任很大，压力还是很大。 继北京2008年奥运会后，时隔13年，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奥林匹克的会旗将再一次升起。这是鸟巢首次在冬季举办大型文化活动，既要考虑寒冷天气，同时要严格做好疫情防控，这对导演团队来说挑战不小。总导演张艺谋介绍，冬奥会开幕时长做了剪裁。 我们的幅度做了裁剪，时长做了裁剪，不再专门设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文艺演出，大幅度的减少演员的数量，就用科技的含量让它人少而不空，让它很饱满，让它空灵而浪漫。所以其实是要用科技和新的观念去表演。 但同时团队也有自己的独特创意。开幕式正值立春，如何能在开幕式中体现春元素，开幕式团队下了功夫。 一天立春是多好的兆头，对吧？所以这一定要用的，把这个要用到开幕式上。我们说的万紫千红总是春，我们都有那么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真的像这个口号一样，一起向未来。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仅有27天，开幕式的筹备进入到了最后的紧张的合成冲刺阶段。抓住最后的时间，把细节磨合到最好，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常宇说：“ 我们努力要抓住最后这一个月的时间，能够把我们各项演出细节能够磨合到最好，把创作人员、演员的情绪能调动到最好，希望能在2022年的春节，再次在鸟巢用世界的语言讲述新时代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期待和展望。” 我们来介绍一下细节哈。 是的，据张艺谋介绍呢，2022年的冬奥会的开幕式时长不到100分钟，演员规模约3000人，与四个小时15000人的08年相比，真的不一样。如此简约，如何去精彩呢？点火方式又如何震撼呢？经典在前又如何超越呢？这位年过古稀的知名导演为我们一一解答。 谈到主题呢，是从2008年的我到2022年的我们，多了一个字哈，意思就不一样了。张艺谋介绍说呢，开幕式大的主题和冬奥会的口号是一致的，那就是一起向未来。具体来讲呢，他用了一中一西两句话来形容，李白的诗燕山雪花大如席和西方俗语，世界上没有两片雪花是相同的，希望通过这一朵雪花来传递人类共同的情感。没有两片雪花是相同的，但是今天呢，大家汇聚在北京，共同成了一朵璀璨的雪花，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大的理念，和一起向未来这群啊、这样人类共同的一个情感。 2022年当然和2008年的情形不同啊。张艺谋认为呢，2008年是第一次有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平台和机会，所以当时用大规模的文艺表演去表现中国5000年的文明，就是要展示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走过的道路啊，从29个大脚印开始等等。而这一次的开幕式将更立足于未来，更立足于人类的共同的，因为无需再过多的介绍自己，而是要说我们一起为了什么，我们一起能做什么。从我到我们，从讲历史到向未来，张艺谋表示，这背后当然是国家实力和地位的提升，是中国人自信心的提升。 第二呢，开幕式谈到规模，就是刚才提到的简约精彩，我们就不用人海战术了。2022年冬奥会的要求是简约、安全、精彩，开幕式呢也是以这个作为标准的。简约是打头，首先是在时长上的简约。那他也说了，2008年开幕式是四个多小时，这次咱就不超过100分钟了，也是节俭办赛。考虑到冬天天气寒冷，观众和嘉宾呢都是露天的，此外呢还有疫情防控的要求。其次是人数上的简约，2008年开幕式是15000位演员，而这一次呢，演员大约是3000人，这就不是人海战术了。而在艺术表达当中呢，张艺谋也承认说，如果做到又简约又精彩，的确是很大挑战。他说，我们不再设定一个大规模的文艺表演的框架，要收，然后把文艺表演和仪式流程融在一起，而不是一个板块一个板块的来区分。 但是简约呢是不等于简单。他表示说，展现空灵唯美和简约的现代艺术风范，传递冰雪的这种晶莹剔透的浪漫感，另一种美学概念。简约呢就像我们拍武侠片似的，高手就一把剑，非常简单的一把剑，但是是有千钧之力，对不对？那这就是简约有力量的一种体现。而从目前几次的排练的情况来看呢，他觉得说现在节奏还是不错的，一气呵成，像一部电影长度一样。 然后第三呢是谈点火啊，这个每次奥运会开幕式还是冬奥会开幕式啊，这个火炬点燃，主火炬点燃是一定是非常大的亮点。他说奥运史上没有过啊，这个点火有望成为2022冬奥开幕式的最大亮点。2008年的李宁的飞身点火已经成为了奥运史上的最经典的画面，而这一次张艺谋说点火的方式乃至火炬台的方式是我们最大胆的一个设计和变革，百年奥运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他也透露说这个设计是为了体现低碳环保的理念，自己也一度很忐忑，但很庆幸能够获得冬奥组委的大力支持和国际奥委会的肯定，很庆幸北京冬奥会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这得多低碳啊，不会我想了一些过于简单的方式啊。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他判断说观众们看到点火的方式最大的反应可能是想不到啊，但传达的理念又是一看就懂，所以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从接到这个任务开始，我就一直想的是点火火炬能不能有创新，正好我们的口号低碳环保的理念还有方方面面都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当然刚才也说到了压力哈，经典是很难复制的。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太好看了，珠玉在前怎么能做出不一样的一个开幕式呢？当然了，复制经典确实一般是不可复制，就这么一回，所以说得放下这个包袱哈，这也是必须要面对的。那么他表示说在闭幕式的一个环节当中呢，应该会有2008年一个瞬间的物理重现，不是视频的重现，这一部分是致敬2008年。那么在半年之前东京奥运会开幕的时候，网上还掀起了回顾2008年开幕式的热潮，大家都在对比啊，说哎呀我们那个时候2008年的开幕式太好看了。所以张艺谋也关注到了这个点，他说互联网时代真是很有趣，当时就生死立判，还没演完啊，老百姓的各种评论啊，各种段子啊，金句什么的就都出来了，互联网太厉害了，好和坏，喜欢和不喜欢当时就定了。所以说这一点哈，也让他感到压力。确实是，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特点。那在2008年的时候呢，还要等到第二天媒体的反馈，但是现在这瞬间哈， 是 就已经评判出来了。 第五呢是谈了期望，说是想表达中国人的内心啊。张艺谋认为呢，无论是开幕式、闭幕式，还是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人永远是重点，包括人的精神面貌、人的内心和情感。所以这一次他更关注老百姓的参与、大家的参与，因为这是举办奥运会的一个主要目标，在许多表演和环节中也会强调这一点。疫情期间呢，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在更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希望展现出中国人的自信，对世界人民的情感，我们一些伟大的理念和价值观，包括新加入的奥林匹克格言的更团结，通过开幕式让人看到中国人的真正的内心。他说我觉得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在几天之前，张艺谋刚刚拿到了自己第十座中国电影金鸡奖。他表示说在这一生的创作当中，奥运的分量是远远重于电影的。首先还没有一个导演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两次执导奥运会的开幕式，电影是职业，但是奥运会是不可以比的。其次呢，电影有的时候是个人的，个人有感而发，按照个人喜好去选择，但是奥运会从做这件事的第一秒开始，你就知道你身后是国家，是全体中国人，你有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感，所以代表的不是个人成功，也不是个人的成功，不知道多少人的心血才能够获得这一晚的璀璨绽放，所以说这个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情况哈，现在定了，导演是张艺谋。 同时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一下啊，就是对于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常宇的专访啊，说用艺术的方式呈现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美好愿景。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主任常宇介绍，开闭幕式的筹办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从开闭幕式工作部2019年成立到2021年3月，本次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四场演出创意方案已经基本确定。开闭幕式跟我们国内的演出有很大区别，是一个以仪式为主的重大活动。 国际奥委会对整个流程有非常详尽的规范，我们要把这些流程融入到创意设计当中去。2021年3月至今是演出的制作阶段，其中去年3月到10月主要进行灯光、音乐、舞美、服装等各方面的设计工作，进一步对创意方案进行细化落实，从而去年10月起在鸟巢开始了紧张的排练阶段，最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彩排和合排阶段。 当然提起开闭幕式，大家一定会想起2008年，因为当时确实是太精彩了。常宇表示，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地位的提升，这一次的开闭幕式想展现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他说，世界观众希望通过奥运开闭幕式看到不一样的文化，所以每个国家都会努力通过开闭幕式来展现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传承和文化特色。我想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功能，向世界展示了5000年中国灿烂的文明和对世界的贡献。那绝大多数国家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再次举办奥运会，更不用说像北京这样哈，既是夏奥又是冬奥。所以在我们建立开闭幕式工作团队的时候，就已经和张艺谋导演做出了深入的这个交流。这次我们不讲5000年的文明了，我想这个是整个导演团队从第一天开始做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这次咱们希望的是选择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语言来跟世界对话，那这是冬奥会开幕式和夏季奥运会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的，在常宇看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闭幕式是想向世界传递的是新时代中国人对世界是什么样的理解，或者说想向世界传递新时代中国的一个世界观。说呢，就是我们怎么理解世界人民应该怎么在一起共生交流和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艺术手段向世界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呢，演员约有15000人，而本次冬奥会开幕式演员只有约3000人。与此同时，考虑天气寒冷和疫情等因素，演出时长也压缩为1个多小时。常宇坦言，3000人的演员规模在鸟巢这样的大型场地上，如何与屏幕影像、视觉特效、现场表演装置结合在一起，呈现一个世界级的演出，是一个挑战。与2008年奥运会的又一大区别是，本次开幕式演员超过90%都来自北京和河北的在校大学生和中小学生。说我们希望通过冬奥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活动，给广大青少年提供锻炼机会。 他介绍说，在 5G 人工智能和万物互联的背景下，为了举办开闭幕式，鸟巢进一步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智慧化的全面升级改造。比如说，通过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对鸟巢的设备运行、能源管控、环境质量的控制，对开闭幕式演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说，在鸟巢里边呢，我们建立了数字工作站、渲染机房等等，使鸟巢从一个传统的建筑完全升级为数字时代的重要的体育场馆。而鸟巢为了举办开闭幕式也进行了智慧化的升级，不是终点。他表示说，这次尝试是为了探索公共建筑智慧化的一个模板。以前呢，我们都想怎么能够按照国际标准去对标奥运会，达到国际标准。而现在我们在筹办冬奥会的过程当中，都在想冬奥会能给我们城市和人民的生活带来哪些福祉。我相信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开闭幕式也是中国带给世界的一份美好的礼物，而且这个礼物正在紧张的准备当中也相信各项工作呢都准备得非常的有序。那在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收到过礼物，跟王治郅似的送给诺天王一个特别的礼物？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收到的那些有意思的好玩的礼物。 是的，可能这儿有听众送，这是晒了一包口罩啊，这应该也是 啊，这是前两天我们竞猜的时候您收到的礼物是吗？那是说明您对我们这个专业也很熟悉，一下就猜对了刚才还有朋友说，哥大爷吧，跑步的时候留下了很多的恢复说好朋友送给他一个筋膜枪。筋膜枪实话说我还没用过，经常都还是手动来按摩感谢您跟我们分享，看看您的这个礼物都有哪些特别的，也可以和哥大一样跟我们保持互动 是的。 刚才说到的是有关冬奥会的开幕式、冬残奥会的开幕式方面的准备。那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越来越多的人们也是聚集到了北京，因为确实我们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北京冬奥会赛事的主媒体中心4号下午就已经正式进入了赛事闭环管理，这意味着全球记者以后要陆陆续续来到北京了。 在冬奥会主媒体接待中心接待台啊，在东京奥运会上上了热搜的2008年奥运媒体包再次现身啊，不少来到接待台询问的外国记者依旧是背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媒体包。谈起这个14岁高龄依旧完好无损的背包，外国的这个记者们纷纷是竖起了大拇指，说北京的媒体包是最棒的。 的确是哈，不光是东京，之前的里约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当中，我们也是看到很多外国的体育记者都背着2008年咱们北京的奥运媒体包，所以它这个曝光率哈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不少国外的记者都感叹说，北京奥运会的媒体包是最实用、最结实的。 是的，所以说这14年后啊，2008年的北京奥运的媒体包再次回到老家，这依然完好无损，让众多网友可能也想唱一首歌，就是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这也算是我们给媒体记者朋友们的一份礼物。 对，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哈。哎，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纷纷点赞媒体包，而且还拍照，还确实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热搜的。如果有机会啊，您像我们的记者出去采访的话，时常都会在国际的体育比赛中能够看到外国的这些老记去比如说世锦赛专项体育赛事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的这个背包的身影。 是，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冬奥会的媒体包哈，可以说又是要成为有爆款的潜质了。感觉和2008年的媒体包挺像， 长得差不多，都是黑的。 是， 上面的 logo 不太一样哈，一个是2008年的，一个是今年的哈。 根据往届惯例啊，记者工作的需要，冬奥期间天气特点以及北京冬奥会恰逢中国春节等因素，那这个媒体包里面都有什么呢？肯定不能光给个包啊，都要置办置办。双肩包啊，这是一个，然后还有笔记本和笔，这都是工作类的物品和生活类物品，比如说这个保温杯啊，一个保暖的帽子套装等等啊，包括以及便于收藏的文化类纪念品，比如说徽章啊、中国结呀、福字啊、剪纸窗花啊等等哈。北京冬奥会媒体包也会随着全球媒体记者的脚步，成为在中国行走的名片。 14年了，我相信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个时候还年轻的记者，国外的记者可能有幸还会来到，或者说回到北京来哈，参加这一次的冬奥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太幸运了，既有夏季的包，又有冬季的包，不知道是不是也会上热搜哈，也成为他们那个国家或者他们那个地区的一个热点。昨天咱们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主标志塔冰雪圣杯五环结构高空吊装作业完成，奥运五环惊艳亮相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所以说以后如果您开车路过那个附近的话可以看得到啊。 是的，这个项目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啊，充分利用现有建筑物对结构进行改造设计，在原八达岭太阳极热试验塔的基础上增添了装饰设计和冬奥冰雪元素，是延庆冬奥赛区沿途的亮丽风景，也是北京冬奥会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为展示出完美的感官效果和视觉冲击，突出冬奥冰雪元素，该标志塔的改造工程包括在塔顶增设钢结构五环和在塔身外立面增设由上至下共6条冰晶飘带。据项目相关人员介绍呢，该冬奥标志会申请冬奥永久保留性建筑。 这也是延庆赛区延庆区给我们的一份特别的冬奥礼物啊。以后要是真是春天你去看花，冬天去看雪，秋天去看叶子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五环这个标志啊。 是， 我们站在我们再来看石家庄这边，石家庄公交援奥交通保障团队日前也是先遣了24人到达了张家口赛区，共计700多人的援奥团队会分成3批陆陆续续的进入到赛区当中，在1月15号之前集结完毕，随后呢会进行专业技能强化训练。按照北京冬奥组委的要求，这些人员都完成了个人资料的提交、审验、注册，还有疫苗接种等工作，还通过了冬奥英语、冬奥驾驶员礼仪、冬奥驾驶员技术安全防疫科目学习和考核，之后就会上岗服务了。 已有74人获冬奥资格，预计超200名美国运动员会将参赛。据美国奥委会公布的信息，目前已经有74名美国运动员获取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或入选美国各项目运动队名单，预计将有超过200名美国运动员将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比赛。 未来一段时间，直到月底，会有更多的美国滑冰、滑雪项目的运动员通过各类国内、国际奥运会选拔赛、资格赛获取到北京冬奥会的入场券。1月9号的全美花样滑冰锦标赛结束之后，美国代表团将公布花样滑冰项目的参赛名单。16号高山滑雪项目的资格也会尘埃落定。目前已经获得入场券或入选参赛阵容的美国选手包括高山滑雪选手西弗林、单板滑雪选手克洛伊金等过往的冬奥会冠军。 而国际滑联日前也公布了北京冬奥会的速度滑冰项目各个国家的名额分配的情况，像英国代表团就获得了男子1000米和1500米两个小项的参赛权，也为英国队赢得了这个来到北京冬奥会的机会。为英国队赢得参赛权的是27岁的科尔斯滕，这是英国选手继1992年冬奥会之后，都时隔30年了，能够再次登上冬奥会速度滑冰的赛场。其实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速度滑冰运动的国家之一，早在18世纪，全球第一场速度滑冰15公里的比赛呢，就是在英国进行的。但是从1992年之后，英国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大到速滑上的竞争力就直线下降，一直到科尔斯滕的出现才重新又燃起了英国代表团对冬奥会的希望。 是的，北京冬奥会倒计时啊，巴西已经获得4个参赛席位。据报道呢，巴西代表团预计最多有14名运动员组成。奥运村将于1月27号开村，巴西奥委会的首个团队预计将于1月24号抵达，而5天后首批运动员也会抵达。截至目前呢，巴西已经获得了4个参赛席位，均来自雪上运动。在越野滑雪中，巴西代表团已经保证了2个女子参赛席位和1个男子参赛席位，另一个参赛席位则来自男子组的高山滑雪。北京冬奥会资格积分赛预计于1月16号全部结束。巴西代表团在高山滑雪、越野滑雪、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雪橇、冰橇等项目中还有其他的获得参赛资格的机会，预计最多可以有14人获得参赛席位。 巴西代表团在历届冬奥会上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在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上，当时伊莎贝尔·克拉克在单板滑雪比赛中曾经获得过第9名。北京冬奥会呢，也将是巴西参加的第9届冬奥会了。而在今年的北京冬奥会上，最有希望打破这一记录的运动员是参加钢架雪车项目的尼克尔·希尔梅拉，这是一位27岁的姑娘，她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呢，在前线工作过，尼克尔很有机会获得这一次冬奥会的参赛资格。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他就获得了5枚美洲杯的金牌，在洲际杯的比赛中还获得了1枚金牌和2枚铜牌。那在北京钢架雪橇的测试赛当中，他还获得了第8名，所以他取得的成绩啊，是拉美运动员当中历史性的。他计划不光是今年，在2026年冬奥会，还希望在为巴西队哈效力，希望能够为巴西队获得首枚奖牌。以上为大家介绍的是到目前为止哈冬奥会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礼物哈，不知道您收到哪些礼物，有意思的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现在这一波大伙儿聊的是围巾哈，大辉698说的，朋友旅行归来送我的曼联的围巾，红黑相配，有曼联的队徽，一眼就看见了哈，要是拿着它站在赛场上为曼联加油，太幸福了。 真要是能去了这个现场去加油，我觉得一个围巾不够吧， 还得来点啥， 是是，对，就仪式感再置办强点儿。球衣全套得有， 球衣全套，还有呢？ 那剩下的，比如说弄个什么红色假发什么的 啊，假发哦，飞翔的番茄是吧？当然，这个更容易得到的就是国安的这个加油的围巾哈，这是御林军的吧？应该是，这中间写了个御字儿啊，估计是你们御林军的哈。还有很多朋友也在分享哈，欢迎大家来进行互动。那您在人生当中收到的有意思的一些礼物，或者是您觉得印象深刻的礼物，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哈。辉泰说了，20多年前的一天上午，工作刚结束，我就回到了办公室，一开门啊，一大束玫瑰花写着生日快乐。其实我自己生日我自己都忘了，同事给记着呢。哎呀，很感人的画面啊。虽然我现在退休了，永远感谢我的同事们。玫瑰花呢，玫瑰花不都是送给

都互相帮衬帮衬哈。 是， 孙东林也说了，说近来时间呢，收到了金戈铁马的大老虎的台历哈。 嗯 啊，这是第一次收到体育广播的台历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康乐在节目当中设的。刚才还有人说我没赶上，没赶上没关系哈，以后还有机会哈。 是的， 好，来介绍第二时段的综合消息，我们说说美职篮吧。 嗯。湖人赢球了，而且呢是一直赢球，2022年开始之后啊就没输过，4连胜了。湖人真的是新年新气象， 这是给湖人球迷一个礼物啊。 对，新赛季开始以后他们一直受到伤病的困扰，浓眉戴维斯、詹姆斯是轮番缺阵，然后又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在此之前呢，湖人最长只取得过3连胜，而在这一波连胜之前他们遭到了5连败，其实是跌到谷底的。在浓眉戴维斯缺阵之后，37岁的詹姆斯是重新焕发青春啊，过去10场9次得到了30分以上，其中还有一场砍下了43分。湖人4连胜，分别击败了开拓者、森林狼、国王和老鹰，对手多是年轻有冲劲的球队啊，这是湖人比赛之前比较怵的，但是他们现在能够战胜心魔。在4连胜的比赛当中，湖人得分都很高，今天得到了134分，而此前有一场得到了139分，创下赛季纪录，4场比赛场均得到125.5分。湖人的防守其实不是太好，但只要能获胜，能熬过浓眉戴维斯缺阵的艰难时期，他们也能接受。 嗯，今天湖人队是134-118战胜的老鹰队。那本场比赛詹姆斯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32分、8个篮板、9个助攻、4个抢断、3个盖帽的数据。所以说，有媒体统计了关于他的多项记录哈。第一呢，随着这场比赛他抢了4个抢断，他的抢断总数也是排名历史第10位。这样一来呢，詹姆斯在得分榜和抢断榜都是排在历史前10了，可以比肩乔丹，成为历史第2。 是的， 做到如此神迹的球员， 嗯， 还真是小皇帝了，老皇帝了。 嗯，其次呢，从1975年以来，除了詹姆斯之外，没有任何一位34岁以上的球员能够单场轰下至少30分、5篮板、3助攻、3抢断的数据。凭借着本场比赛的数据，詹姆斯也成为了47年来的首人。第三，37岁的詹姆斯连续10场比赛砍下25分，他也正是 NBA 历史上最年长的连续10场比赛得到至少25分的球员。此前，乔丹在1997年做到了34岁以上的时候，还能连续10场比赛得到至少25分。因为所以说这样的话，在这一数据上，其实詹姆斯是超过了乔丹，排在了历史第一。第四呢是詹姆斯场均是28.7分，在得分榜上排在第2，仅次于杜兰特。第五呢是詹姆斯担任湖人的中锋之后，湖人5连胜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詹姆斯也是多次奉献暴扣，末节轰下17分，帮助球队大胜对手。 嗯，本场比赛呢，除了詹姆斯的数据，再来看看威少。威少呢是因为有6次犯规提前离场，所以他错过了一个3双的机会。今天打了31分钟左右的时间哈，投篮，哎呀，14中4，罚球3中1，9分才。篮板还行，11个篮板，13个助攻，正负值是正22，那距离3双就差这1分。不过相比起3双的数据，能够取胜还是非常关键的。 是， 这场比赛在他的带领之下呢，湖人队是打出了非常好的进攻啊，水银泻地。就是比较尴尬的是，他的助攻和篮板轻松上双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投篮有点不太准。前3节12进3，只有7分，最后一节呢又陷入到犯规当中，所以6犯离场。差一点就3双了哈。 对， 值得一提的是呢，此前他是曾距离连续4场比赛都砍下了3双，状态还是不错啊。目前湖人队也是在各种努力之下拿到了4连胜。 嗯，是的。当然了，勇士那边啊，克雷汤普森马上就要复出了啊，这支球队又要变强了。当然了，杜兰特这块他在篮网过得就不太开心哈。篮网是109-121不敌了雄鹿。本场比赛杜兰特砍下29分、9篮板、7助攻。然而杜兰特的状态虽然出色，但是仍然没能带队取胜。从比赛一开始杜兰特的状态就不错啊，他现在是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先是接过队友的传球，直接3分外出手命中啊。在上半场杜兰特就得到19分，而篮网的其他球员表现是一言难尽。据统计，杜兰特在上半场可以得到19分，但是其他4名首发球员一共就得了17分。这是杜兰特本赛季4次半场结束得分比其余的4个首发得分的总和还高。 嗯， 这也太离谱了。 嗯，还有就是令他感到心痛的是，今天比赛第3节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雄鹿砍了26分，字母哥和米德尔顿联手拿了23分。相比雄鹿的当家球星 爆的这种状态，哈登的状态就是没有赶上杜兰特的节奏哈。杜兰特在中场前七分钟就下场休息了，所以面对火爆的雄鹿队，单凭杜兰特一个人完全带不动，单核肯定不行哈。 嗯，是的。 这是美职篮今天的一些亮点。 对，1908又注意到了，问我是不是感冒了，说问我是不是为了美穿的少，让我多穿点。我估摸着啊，首先我说啊，就是我在外面，我上身就四层，这是不是已经，我一二十多岁的上身， 从外到里是吧？ 对，从外到里上身有四层，这是不是已经超过了很多的，对吧？超过了这个可能40岁、50岁的朋友了。我估着这个。不是冻的啊，是这个直播间太热给我捂出来了。 我们稍微有点干热哈，所以在您看到的视频当中呢，我们两个现在都穿的是短袖。 嗯， 刚才在微博当中 BJ998， 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跟子昂展开一下啊，说子昂，今天我打球把脚给崴了， 嗯， 要拄拐穿保护鞋，非常不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想，运动员是真不容易。 是 啊，你是不是想起昨天李慕豪了？ 哎，所以说还是。尤其是冬天啊，冬天打球、运动什么的，多做拉伸，多做热身。今天 这显然是热身没做好吧？ 是的，而且呢，最关键的是要还是要随时有自我保护意识。 嗯， 今天白天的时候啊，下了雄鸡之后啊， 嗯， 我专门去了趟八达岭雪场， 嗯， 那块有一个小的比赛，然后也是媒体比赛，媒体滑雪比赛，并且呢，就是有一个大众考级证书，去考了个级，然后呢，跟我一同去的。一个应该是旅游卫视的吧，一个主持人啊，一个小姑娘啊，比我大啊，小姑娘，然后特别简单的滑一趟啊，她滑单板，滑着滑突然就给窜出去了，就是窜到那个边网上啊，半天没起来，然后在上节目前检查结果出来了，肋骨折俩根儿。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其实真的是，他那个滑雪的技术其实很好， 嗯， 就是甚至说比一般的这个大众选手都好，只不过是说还是热身没做到位， 嗯， 啊，还是说对于这个整个可能又有些紧张， 嗯， 对吧？因为比赛要过期门嘛，考试过期门嘛， 嗯， 可能也之前没有这样的训练，嗯，这种时候其实更应该万般小心啊。包括最重要的一点，只穿了下半身的护具， 嗯， 上半身的护具没穿，哎，可结果就折肋骨。 所以说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你觉得可以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反倒这个时候很容易受伤，或者是很容易出现意外呢？ 对，这种是一种，但是一般来说这种的时候状态还不错， 嗯， 啊，这种是容易出那种意外啊，反而是还有另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行不行，哎，硬着头皮上吧， 啊， 这种时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 啊，就是硬顶着上，啊， 对，就勉强， 嗯，挑战自我了，这属于哈，嗯。唯有战斗说，说到滑雪我只会摔刹车和拐弯，还有这也就这仨动作了，首先选择的是摔，然后再刹车，然后再转弯， 嗯， 不对，您这个顺序不对吧？ 那我 觉得是应该是先刹车呀， 嗯，哦，摔然后就刹了，刹住了，这么刹的 啊，哦，对啊， 当然了，我觉得您至少您还学会了一个起， 嗯， 还能 学会再 站起来， 站起来是吧，嗯，无论是做任何运动哈，啊，也请大家提前做热身，做完运动之后也要拉伸，两个非常重要的前和后的篇章哈。 嗯， 刚才说了很多美职篮方面的动态，我们再来关注其他。今天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女子高尔夫球赛事的这个奖金的事儿哈。 是， 长期以来呢被视为女子高尔夫球最大的这个赛事，美国女子公开赛，现在哈，啊，奖金和未来的场地也是有了一些变化。美国高尔夫球协会当地时间的星期五宣布说，今年的奖金和去年相比翻倍了，达到了1000万美元。毫无疑问哈，像这样1000万美元的赛事的总奖金，遥遥领先其他的女子赛事， 嗯， 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的女子体育项目的奖金了。嗯，目前看是。我们再来看足球方面啊， 对，看看德甲这边哈。德甲下半程的揭幕战，是由于球员感染新冠病毒、伤病等原因，在13名主力球员缺勤的情况下，领头羊拜仁慕尼黑1-2不敌了门兴格拉德巴赫啊，这是输掉了新年的第一场比赛。本场比赛，拜仁那些这个非常著名的那些名字啊，几乎都缺席了，诺伊尔、萨内、科曼、卢卡斯、埃尔南德斯等等啊，都是处于隔离当中。然后舒波莫廷、布纳。萨尔此前是征战非洲杯，然后格雷茨卡是伤病困扰， 然后之前感染新冠的，现在基米希啊复出了，是在这一站复出了。 我还说呢，早上咱俩介绍比分的时候，因为没有这么细的战报嘛，怎么还输了呢？输给了门兴的，原来是这么多人都不在。 是的，残阵啊，残阵。 嗯， 开场第18分钟，德甲最佳射手莱万啊，就是背身接穆勒传球，转身劲射破门。教科书式的中锋进球帮助拜仁取得领先，然后拜仁也是在连续65场德甲比赛中至少取得一粒进球，追平了联盟历史纪录。莱万以20粒进球继续领跑射手榜。第27分钟，是诺伊豪斯利用基米希的解围漏洞，这看来还是新冠复出之后啊，状态还是下滑了。凌空扫射得手，帮助门兴扳平比分。然后4分钟之后啊，仅4分钟，门兴又用角球的机会再入一球，2-1反超，最终呢，比分也是维持到了最后。 近年来，伦敦的犯罪率越来越高，年轻人持刀抢劫的案例是越来越多。为了号召所有的年轻人能够脚踏实地的工作，拒绝暴力，阿森纳队决定在英足总对阵诺丁汉森林的比赛时改换球衣的颜色，他们改穿白色球衣，并且还会发放这些球衣到那些积极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的手里。据不完全统计说，最近短短的一年当中，伦敦就发生了超过10000起年轻人持刀抢劫的事件，并且还有很多持刀谋杀案，大多是由年轻人引发的，这让人担忧。这已经是英国社会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了。 这非常离谱啊，超过10000起，就证明每天，而且这不是全国啊，是伦敦一个城市啊，就是伦敦这个城市每天至少就要发生2-3起持刀抢劫，这太离谱了。不过阿森纳穿白衣服，我天哪，这热刺球迷心里作何感想？ 这会不会就是不认识自己的球队？哎，这是哪支球队在踢？ 是的。 最近面对特里皮尔加盟纽卡斯尔的是为了钱的这个说法呢，他们的主教练埃迪豪亲自站出来说，不是，他不是为了钱来的，他是为了自己的未来来的。但纽卡斯尔因为换了新主帅，而且现在有了这个金主嘛，所以在冬季转会窗口呢也是大张旗鼓的引援。这只是第一笔引援哈，后面还会有很多动作应该 是的。这还有说这个我叫熟嘛，说滑雪不摔停不下来啊，摔跤就是我刹车。那您，哎，建议是找教练先练练哈、啊，这个不然的话， 我以为你说先找教练瞄准往他身上摔呢，不是这意思哈、 啊。找教练练一练啊，这个千万别这么继续玩了，尤其是说千万别被人忽悠上中高级道去。然后还有网友说，那谷爱凌高山滑雪应该很简单，没咋见摔过，那是您没见着啊。这画面不多放出来啊， 你只看到是他成功的那一块。 对，哇，这真的是您没看着而已，脑震荡也我们也知道了，对吧？手骨折这也摔了，对不对？到现在手那骨折还没好呢，谷爱凌。 对、 啊，以为很简单，真的不容易。 是。足球方面，西班牙《每日体育报》也说了，巴萨足球的总监阿莱曼尼是拉波尔塔的重要签约。阿莱曼尼帮着巴萨引进了费兰托雷斯，还将库蒂尼奥租借到了阿斯顿维拉。今天早上我们跟您说了哈，这是最近2周的2次重大转会，说后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是的。 啊，还要引进很多新的面孔。 嗯。 而且呢，像卢克·德容，德米尔可能会离队。德米尔呢应该是不太可能再会出场了，因为出场的话呢将会引发巴萨花1000万欧元买断他的条款， 这个真的特别尴尬。 然 后吕克德容可能会继续上场直到他离开巴萨，因为巴萨主教练很欣赏他积极的职业精神。另一方面呢，巴萨也在努力清洗乌姆蒂蒂，他的薪水有点太高了，而且现在呢是愿离开巴萨的啊，不过要挑一个好去处。但是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一个称得上是好去处的人会愿意要一个2年没踢球的人吧。替补门将内托也会在1月份离开，如果有合适的报价，巴萨还会让其他球员离开，比如说德斯特、朗格莱、登贝莱都是在清洗名单当中的，但每个人的情况啊各不相同。 当地时间周四的时候，西班牙的记者也是披露了巴萨球员的工资，说皮克的年薪达到了2800万欧元，还有很多位球员达到2000万以上，这也让巴萨处于争议当中哈、 是。 很快，皮克就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晒出了自己上半赛季的工资单，来回应这个记者的报道哈。这个数据显示说呢，皮克上半程收到的工资是232万欧元，哎呀，一下就差了10倍哦。 是。 啊，日期是到2021年的12月30号、啊， 成零头了。 对，这怎么 差这么多呢？ 对，可能大家也说是不是下半年发的多呀，或者是年终奖啊，这个咱们不得而知啊。但是咱们知道的是，巴萨球员的工资一般来说一年发两次，一次是在12月30号，一次是在6月30号，所以说呢，上半程收到的反正就是发了一次呗，对吧？12月30号的这一笔发了。然后这些工资加上奖金肯定是更多一些的，但是以皮克为例子，那肯定和之前传的说2800万欧元的数额还是相去甚远的哈。 嗯， 皮克晒出了银行的收款信息，还写道：“像这样的人物得到公共电视的报酬，却为他的朋友们辩护。”这里有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记者，就是说很不负责任吧，这么说， 就是瞎说。 对， 嗯， 说这里有我截至12月30号的50%的工资，对自己要有一点尊重啊。 另外据报道说，苏亚雷斯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应该是会离开马竞的，届时和马竞的合同呢会到期，下一个目的地应该是计划去美国参加职业足球大联盟吧。 嗯， 上赛季啊，从巴萨去的马竞在西甲打进21球，帮助马竞7年来首次获得联赛的冠军，但是这个赛季呢这个状态就不在了。苏亚雷斯本赛季只打进了7粒西甲进球，最后一个进球是去年11月7号。最近有报道说呢，他还拒绝了去尤文的机会。 哎，嗯，这如果说苏亚雷斯去尤文了，那莫拉塔八成就来巴萨了，这又是一个连锁反应。 嗯， 今年夏天格列兹曼回归了马竞啊，使西蒙尼不得不重新调整他的进攻阵容，而菲利克斯也在争取自己的常规首发位置。尽管苏亚雷斯参加了本赛季的每一场联赛，但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和状态，只首发了13次，而他与西蒙尼的关系啊，在此前被换下后的愤怒中可见一斑。这乌拉圭人跟阿根廷人有点不对付啊。苏亚雷斯渴望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上作为乌拉圭的常规首发球员去出场啊，因为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因此他希望确保自己在一线队能够正常踢球。 据报道说，如果威尔士没有办法获得卡塔尔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哎，像跟我们中国似的， 嗯， 那么贝尔将会在赛季结束之后宣布退役了啊。在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附加赛里，威尔士呢要会遇到奥地利队，获胜的球队还要和苏格兰和乌克兰之间的胜者来争夺一个出线的名额。而贝尔呢目前是在养伤，安切洛蒂说他还是背部不适吧。贝尔和皇马的合同是到今年的6月30号到期，那如果说威尔士不能打世界杯，那就退役了。如果说威尔士进入世界杯，他还会找一支球队签一个短期的合同，为的就是保持竞技状态。 是的， 威尔士加油。跟我们给中国队加油是一个道理哈。 嗯， 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哈，微信微博， 嗯，这个跟大家说的这个互动话题是礼物的事儿。 嗯， 但是呢感觉大家这个是不喜欢收礼呀，还是不喜欢送礼呀？ 不想告诉你 啊，就是 好东西收到了但是不想跟我们说哈。 是聊礼物聊的少啊。 嗯 嗯，不过还是看到有一些朋友说这个一些小礼品吧，可能有人提到京八件的， 嗯， 啊，这个嗯，平时逢年过节也送京八件吗？还送吗？ 可能到有一些节假日的时候， 嗯， 送给老人啊，或者是传统的一些这个啊，怎么说，爷爷奶奶啊，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他们还会收的哈。 嗯 嗯，有看到说到这个点赞榜的哈，因为我在打开大家的这个点睛的这个榜，所以突然一下就找不到了。我来看看点赞助力榜。按照我们康乐的习惯哈，目前阿俊是排在第一的位置哈，还有罗伯特巴乔暂时排在第二，还有1908，谢谢这前三位的朋友，当然身后还有1998呀，我叫熟墨呀，还有孙东林，黑暗需要光明等等这些朋友哈，也要看看我们点赞助力榜靠后的位置哈， 嗯， 演志哥大爷，还有4438，虽然大家只是点了一次、四次和六次，但是同样也是感谢您的参与哈， 是的， 时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你看这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嗯， 十四轩辕说三个字不收礼啊， 不收礼。 1908说喜欢收礼，不喜欢送礼哈，啊。嗯， 哎，够抠的。 我叫熟嘛，说京八件过年会送的， 嗯， 那还是比较传统的。 嗯，刚才还有朋友哈，阿俊说了，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大脚印烟花算不算呀？他说那天是我生日，如果算的话，那是最有意义的生日礼物了。我太羡慕您了。哎呀，我记得那天我在机房值班，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是虚拟的嘛，我跑到外面的这个最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一个玻璃窗那儿去看，希望能看到那个背影，大脚印的背影，结果没有看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是虚拟的，那是我们送给中国送给世界的一个礼物哈。 每个人都有一份礼物，就是为另外一个人付出，没经历过挥之不去的痛苦，不懂珍惜手中的礼物。每个熟悉的爱乐喜怒，藏在心里最温暖的深处，王子公主谁能逃得过痛苦。能够勇敢爱下去是最好的礼物。 孙东伦也说，当时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张艺谋导演的无与伦比的这个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哈，真是一场盛宴，是给全世界人民的最好礼物，也期盼着冬奥盛宴一样精彩。好，这是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在第三时段，也就是18点之后，我们要关注足球方面，今天还有中超中甲的这个附加赛呢， 是的， 包括国足的名单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欢迎您继续收听。然后在18点30分之后来说说今天北控的情况，北控是赢了，刚才很多朋友都在回看，也有看了直播的朋友说幸亏赢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的纠结，尤其是第三节，说你回看的时候别看第三节了，各种失误。好，一会儿我们接着说。 那个熟悉的爱乐喜怒，藏在心里最温暖的深处，王子公主谁能逃得过痛苦，能够勇敢爱下去是最 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北京城虽有北风相伴，但是白天气温回升较快，户外天气晴暖，预计明后天北京天空云量增多，气温逐步下降，后天最高气温只有-2度，天寒地冻，出门需要多穿一点。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东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40%，预计明天晨练时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气温在-5到-1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云量多，不太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恭喜啦 Sports Radio。 超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5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 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7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欢迎大家继续在这个时间段收听金戈铁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时间很快啊，来到了第三时段，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足坛。 是的，今天呢是1月8号哈，曾诚的35岁生日，那亚足联呢也是官方送上了祝福啊，说祝福中国队门前的定海神针。亚足联写道，曾诚是中国队门前曾经的定海神针，国家队生涯始于在，他用一次次的扑救为球队力挽狂澜，延续希望。2010年，他帮助中国队夺得了东亚杯冠军，他也作为主力门将在通往俄罗斯之路上与队友共同征战。祝曾诚35岁生日快乐。曾诚1987年1月8号出生，曾效力于河南建业、广州恒大等队，他随恒大6次拿到中超，2次获得亚冠。在2020年租借申花后，于2021年正式加盟该队。国家队层面，曾诚为国足出战了42次。 而正好昨天呢，是中超劲旅广州队的后卫邓涵文的27岁生日，广州足球俱乐部也是为他送上了祝福。那他已经入选了第一期的国足的集训名单哈。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呢，去了广州，已经打了4个赛季，一共有70次出场。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当中呢，也是他职业生涯以来最好的表现，19场比赛斩获2球5助攻，就是因为这样的出色的发挥，所以李霄鹏指导呢也是把他带进了第一期国足的集训名单当中。目前他和广州队的合同呢已经到期了，下赛季是不是要续约哈，现在还不得而知。 是的。马德兴也提供了消息说，昨天晚上呢，国足公布了李霄鹏一期的名单，共招入52名球员和15名这个助教，其中呢参加了12强赛的3名巴西规划球员以及1名入籍球员蒋光泰均榜上有名，而因伤病缺席了12强赛前期比赛的费南多也出现在了名单之上。以1月8号呢，根据马德兴的报道，除了蒋光泰之外，其他4名球员其实很难赶往在上海的集训。那马德兴透露呢，据李霄鹏新年之前曾在广州与蒋光泰有过深入的交流，希望他能够留下来代表国足继续征战12强赛。在取得共识之后，蒋光泰才彻底进入到休息状态。可以确定的是，11月1号傍晚国家队在上海集中时，蒋光泰肯定是到队报到的，会随队出战12强赛。那其他4名进入名单的巴西规划球员阿兰、埃克森、洛国富和费南多肯定不会出现在上海并参加国家队的集训。马德兴表示，目前国家队管理部仍然是在与这几名规划球员进行联系，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兑现承诺，最好在1月23号国足抵达日本之时就赶到东京并和国足会合。但这几名球员啊，最终情况如何，只能等届时的情况再来看了。 昨天晚上我们也是连线了马德兴哈。 阿兰的名字写在那个广州队的后面了，因为阿兰跟广州队的合同还没解除，那个仨呢就是说是都已经解除了合约了。可以肯定的是，这几个规划球员上海的集训肯定是赶不上了，尽管是拿了中国护照，回国之后第一时间入境之后，你得执行那个14+7整个这个政策嘛。足协是希望可能的情况之下到日本直接会合，能不能会合，坦率的讲到现在为止没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里面就是变数啊，变化太大了。日本目前防疫的情况，如果你团队的还好办，你是个人去的，这又存在着变数。如果到了 OK 汇合了，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竞技状态，不知道，这也是一个不可控因素啊。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蒋光太肯定是到上海参加集训，完了之后呢，跟着国家队去打日本队和越南队的这两场比赛。真正那个戴伟俊呢，现在是这样，他是中国香港注册，到现在为止他的会籍还没有完成到中国足协会籍的转换，所以呢招他过来呢，最主要是参加训练，感受国家队的氛围，或者说是气氛，肯定不可能参加未来的两场十二强赛。 嗯，这是有关规划球员的一些基本情况啊。当然，对于我们本土球员呢，赵宇也是做了点评。 这个名单其实基本上都囊括了过去这些进过国家队的球员，没有什么太新的这种新人。你比如说像这个广州城的韩佳琪，在联赛当中表现不错，进入到国家队，他算是新人。另外侯森，其实我觉得早就应该进，对吧？这些新人也并不算特别的新。有些年轻人，你比如说像郭田雨，他之前也都在国家队里，所以说都是比较正常的吧。必须要恭喜一下高天翼哈，在这个联赛当中表现很好，所以有机会进入到国家队，看他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留在国家队，跟着球队去参加十二强赛吧。大家也都看到了，像这个入籍球员都在名单当中，浏阳的吴磊、李磊也在名单，但是他们应该不会参加这个上海的集训。我觉得不管是李磊还是吴磊，都应该是直接到日本啊，跟球队会合。但是这些入籍球员，我觉得上海的集训肯定是参加不了，能不能到日本跟球队会合，现在都是未知数，一切都是存在变数的。如果说他们没法跟着国足去备战十二强赛，那可能对于球队来说，影响也比较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没办法，因为疫情带来了很多的限制和困扰。希望这些人能够想办法，来到国家队吧。如果来不了，那我们只能自己在内部去挖潜更多有潜力的球员，做好比赛的准备和备战。 也看到哈，我们这52个球员当中呢，很多都是来自于北上广，包括山东啊，这样四个俱乐部。那对于这样比较集中的这种选择，马德兴说，这确实是有利于队员之间的配合。 最近几年，不光是刚刚结束的整个这个中超联赛，包括前几年联赛的前几名或者是亚冠席位的竞争，都是这几家俱乐部嘛。所以国家队球员相对来讲比较集中，这也是很正常的情况嘛。这个好处肯定是有的。就你想，就是说当年北京队的刘立福、沈祥福，对吧？金门二虎陈金刚加那个左树森，教练换人的时候经常是两个人同时换上去啊，这就是充分利用在地方队一块踢球整个这种默契啊什么之类的嘛。包括我们经常讲十二强赛期间印象最深打越南队那场比赛，就是说是王朝生跟那个吴磊的整个这个连线，东亚连线，对吧？崇明岛根宝基地的连线，这个就是利用整个这种在一块平时日常在一块踢球，从小在一块踢球或者是在俱乐部一块这么踢球，这种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跟默契程度，这个也是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就是说国家队集中了，马上就要去打比赛了，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什么是相互之间的整个这个磨合。但是你一下子大规模的这50多个人来选秀来选拔，所以我说我对整个这种做法我个人持保留态度。 的确是52人的名单哈，还有非常豪华的这个教练阵容，也让大家呢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哈。唯有战斗说52个人分成4个队啊，互相打热身赛，模拟咱们4个对手，这在军事上叫做假想敌，可以做红蓝对抗这样的方式。其实早上我们的这个媒体同行也说到了，应该是不是说分2个队，应该是分成很多队。然后呢也不是说我就是后卫，我后卫打以前打后卫的特别有经验，我就带后卫，也不是，应该就是分成很多个小组，就像您说的进行各种适应或者是配合吧，来产生各种阵容啊，或者是各种设想等等啊。 是，这还有想象的，说大辉说这么多教练是计划李霄鹏要是下课随时有人顶上吧。不招这么多人，当然也随时会有人顶上，这是肯定的。我觉得确实也是招这么多一起这个助教啊，一起练着，我觉得一起教着，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好处。就是说因为李霄鹏不可能永远是国足的主帅， 是 不说踢好踢坏啊，就永远是国足主帅是不可能的。那未来呢，说中国的土帅们啊，就或者说对于这些这个招来的助教们，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么一个历练，让他们也对国足主帅有一个近距离的这个位置啊，这个工作有一个近距离的体验。 这样的话也能让他们有一些思考。如果说以后比如说可能体验完这个助驾以后，有的人以前想干，后来就说要不先算了啊，有的人可能是以前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后来发现哎想干啊，这也是一种积累吧，积淀。 你是说让他有个实习的过程是吗？ 我觉得差不多 哈。啊，这也是一种方法哈，以前没用过，这回可以试试哈。啊，也有朋友说，那这么多人来，是为了以后甩锅做准备吗？应该没想那么远哈。 嗯。 就像刚才大家猜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竞争的对手啊，没有对抗的对手，所以只能自己来扮演了哈。啊，为啥没有李可呢？李可不是已经恢复训练了吗？那就是没有嘛，伤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吧。 伤太久了，李可伤太久，他现在做的训练根本就不是有球训练和合练，根本做不了别的训练。 也有担心的说，那费南多他们回去吃吃喝喝这个状态，那到日本还行吗？这也是刚才马德兴说着说着就有点激动了这个原因嘛，不得而知，不清楚，听出来了吧？说这个马老师还会激动，对，马老师他的说话的这个特点就是，刚开始还挺平和的，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激动。足球永远是他心中的痛和爱哈，都能听出来啊。那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保持互动哈。一说到国足这个事儿呢，一会儿啊我们。来连线这个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天英，请他给大家说说哈。 嗯， 现在来看呢，日本足协已经对外宣布了，鉴于日本政府为控制奥密克戎毒株在本国境内的传播，他们采取了特殊的限制政策，那取消原来在1月21号在埼玉2002世界杯体育场所进行的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热身赛了。不过呢，他们本土球员所组成的日本国家队的集训还是要照原来的这个计划来进行。 嗯，是的。 此前呢，日本足球协会宣布已经从日本政府方面拿到了公益许可的特批，也就是说呢，他们主场跟日本这个主场跟中国队的这一场世界杯预选赛还是目前看按照正常的计划来进行。 是的。 嗯， 日本也说吉田麻也可能会因伤无缘12强赛和中国的比赛。那在意甲联赛第20轮的比赛当中，桑普多利亚1-2不敌卡利亚里，桑普后卫吉田麻也因为伤病啊提前离场，预计会缺阵2到3周的时间，这也会影响到他参加12强赛日本和中国的比赛。目前呢，吉田麻也在日本国家队中是场上的队长，他若不能出战，会给球队带来相当大的麻烦。 今天下午呢，有中超升降级附加赛哈，我们来看大连人队这场比赛，他们的对手是成都荣城队。 是的， 本场比赛上半场孙国文破门，下半场孙国文累积2张黄牌被罚下，赵旭日送出点球，菲利佩点球命中，所以双方在首回合是1-1打平的。 嗯， 哎呀，你说这大连人队真是哈。 对，但是大连人绝对血亏因为一是被追平，这不是一个气势上的问题。 嗯。 第二呢，大连人饶2红牌， 你说这下场怎么着哈？ 对，是这一回合有2名球员染红这个不说到底罚多少或者怎么样，下场肯定上不了，那这阵容上就又出问题了。 嗯，今天大连人的首发有张冲、李帅，我看还有谁，他们的丹尼尔森也上，赵旭日，包括拉尔森、单欢欢都上了，陶强龙都在哈。大连人队1-1平，那就看第二回合吧。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场比赛，我们先说一下结果哈。另外一场比赛呢，也是 浙江和青岛。 对，浙江和青岛0-1，青岛第一回合输给了浙江。那具体的情况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来，请进中国体育报的杨天英，说说咱们的这张52人的大名单哈。天英你好。 哎，小弟姐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从早到晚都在说这个52人大名单哈，不知道你看到这个大名单之后，有没有觉得有点意外，或者是有点惊喜之类的哈？ 我觉得这个大名单啊，其实一开始看特别有意思，大家觉得这个相当于是咱们解放军的一个连的编制了哈。 对，今天早上还有记者说，我都怀疑这好几十人站在这个上海那个体育场都能站得下呀。 啊，对，他们说当地的那个场地啊，就是这波人。同时训练嘛，可能还得分开点训练。 对对对，分开点。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大家知道，国足现在这次世界杯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热身赛，然后找不到热身赛的情况之下呢，现在的办法可能就是把这个所有的队员啊，分两个队，互相之间啊彼此热身吧，然后相当于有点跟咱们原来那个篮球里面的那个。就是两个队一样，就是互相之间打，互相之间 红蓝两队 哎，对， 人员有一定的轮换。 嗯， 其实这个阵容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有一些人尽管挂上名了，但未必能会来。 嗯， 比如说你说那几个在巴西的规划球员，你真给他挂上了，但是他们能不能来，我觉得是个大问号，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嗯， 来了能不能踢是更大的问号。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那个有一些阵容当中啊，比如你说像国安啊、上港啊，包括那个山东啊、恒大，很多队员都挂上了。 嗯， 但是这些队员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当中有的队员之前已经都离开赛区了，就受伤了。 嗯， 到底能不能完成国家队的集训，我觉得都是个问题。因此这一次我认为哈，招很多队员过来，除了一是为了陪着热身，陪着这种互相之间的比赛训练之外，考察新人的目标非常明确。 嗯， 我觉得哈，至少会有3到4名年轻队员，或者说之前没有进过第一期名单的这些人进名单，能够去国家队比赛。 嗯，所以说9769问说，那你这么说，听人你预测一下，咱们侯森能不能够进到最终的名单，有没有戏？感觉能和韦世豪一个屋，能留下吧？ 对，我觉得尽管是咱们，因为我当时看完第一场的最后一场那个国家队比赛，那个中国国安队比赛嘛， 嗯， 我当时就说，我说那个侯森该进国家队了。后来呢，当时很多人也不信是吧？觉得他不能啊什么的。 嗯， 结果侯森也进了，因为咱们客观的说啊，全世界足球都是这样。 嗯， 你联赛踢的最好的几个球队的主力队员都会进国家队。 嗯嗯， 就如果有五个门将的话，至少有4个是强队的门将，一个是弱队的门将。 对， 然后像侯森啊，他的这种实力在这个赛季看，应该说在中国的守门员当中，你不能说他是第一第二，但我说前5名至少应该是有他的。 嗯， 但是现在看啊，中国队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我觉得不是门将问题，就是侯森的这个位置上面的竞争力不是特别强，真正能够形成冲击的呀，我认为还是在进攻线上面。 嗯， 因为规划不在的情况之下，谁来替咱们进球？ 嗯， 我认为是当务之急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像顾天宇啊，能够进国家队啊，能不能到国家队当中跟吴磊、郭天宇、张玉宁3个人打个3中锋组合， 嗯， 是吧？3前锋组合， 嗯， 试一试。我认为有可能进攻队员会在这个位置上面有年轻人上来，有更替。像门将的位置上面吧，你不能说任俊凌踢的特别好，但你说有谁能比他强很多吗？我认为也没有。 嗯。当然，你如果说像韩佳琪这样的年轻队员，如果能够进入到这个最后的名单里，他也是对他的一个认可和肯定啊。 嗯，对，这个就是这一次的国家队名单啊，就是招了好多教练，也是这个目的啊。尽管有很多人在讽刺、嘲讽啊，不认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我们这届世界杯的出现概率已经到了个位数了。 嗯， 在这种概率之下，我们去畅谈出现之后，我觉得不现实。那如何让最后这场比赛发挥它的作用呢？让很多的这些教练感受一下世界杯冲击的氛围，是吧？就这种比赛的氛围、紧张感、压力感， 嗯， 这种投入感跟一般比赛是不一样的。你不进入到这个团队里面，你感觉不到。另外一个就是让很多队员也去感受一下世界杯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世界杯出现的冲击过程当中是什么样子，去感受一下。 嗯， 这届国家队，咱们说点悲观的话，铁定没戏了。那是不是可以为是不是可以为下一次冲击留下点火种？那什么是火种？32、33岁的队员肯定不是火种了， 嗯， 对吧？哎，真正的火种就是那些23、34、24、25的这些队员， 嗯， 没见过世面的，没打过世界杯预选赛的，让他们跟队去看一看，这才是火种。希望今天的牺牲是为了我们下一次的世界杯出现留下一点点种。 嗯，其实时间不多了，15天时间，也就10几天的时间。对于李霄鹏、李指导，我觉得还是挺严苛的这个条件哈。下一场比赛马上就还是打日本队，所以说你说这叫这么多人去，这什么心态呀？得是。 对，我觉得打日本还是挺难的，就是说给李指导的这个情况， 嗯， 其实咱们如果现在看的热闹闹的背后， 嗯， 其实你会看到我们是一个出现前景已经到个位数的球队， 非常暗淡。嗯， 对，第二个。此前还能够发挥一点作用的规划球员， 嗯， 现在已经能回来的概率不多了。 对， 中国队在当今的情况之下是毫无任何一点跟之前比的优势， 嗯， 而且完全是劣势。 嗯， 就是包括我们的很多当时踢主力的队员回来之后踢上联赛之后都受伤了。 嗯， 伤病的问题现在还非常的严重， 嗯， 所以给李霄鹏的情况是比之前要恶劣很多很多。他真的是在中国足球的低谷当中的低谷的那一洼地当中。就那还是低谷当中的那一洼水， 嗯， 那个洼地当中，就是， 洼地里的坑， 对，那就是他现在那个状态。所以说，真是非常悲观的一个球，但是你这个时候让他去打， 日本队亚洲最强球队， 嗯， 而且日本很有可能会跟咱们死磕到底的这么一个队伍。 对，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我觉得前景挺悲观的。咱们我觉得盲目乐观是不对的哈，无论是踢越南还是踢日本，盲目乐观是不对的，很悲观。但是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就是抱团取暖也好啊，是抱团打狼也好啊，是什么的哈，在这个时候至少给中国足球留下一点火种， 嗯， 留下一点希望， 嗯， 就是打完这两场比赛我们可以接受输球，但我们要看到一点点希望。哎，这个年轻小孩十八九岁二十岁二十一岁在国家队踢得不错， 嗯， 下届世界杯下届亚洲杯有可能能踢得上主力， 嗯， 这就是希望。中国足球现在只剩下一次一次的给下一次留下希望了，成绩不要想了。 嗯，我们必须得有希望才能够走下去。 对， 好，谢谢这个天云的分析哈。我们也接下来看看国足这一期的集训有哪些亮点。谢谢，再见。嗯， 哎，丽姐再见。 嗯。1908也说韩佳琪就是火种， 嗯， 啊，也看看这些年轻队员吧，让他们也感受感受国家队的氛围哈，嗯。那刚才说到了一半哈，咱们这个中超的升降级附加赛，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刚才说是，0-1的结果哈。 是的， 来看看青岛队第一回合0-1输给了浙江队， 嗯，这中超的球队根本就拿不出来一个像样的这个水平去面对这个附加赛， 嗯， 可以说是一败再败。而反而是中甲的球队毕竟已经冲到了前列嘛， 嗯， 他说气势是还不错的 啊。谁进的球啊？ 第25分钟是出现了第一个险情哈，浙江队的马修斯在右路得球后和十号顾斌做出正常配合，左脚射门，稍稍偏出底线，然后这样的话一直是鏖战到第30分钟啊，这是浙江队的七号弗兰克补射，是拿到了补射的机会，最后也是打住了全场的唯一的进球吧，青岛队0-1，最后不敌了浙江队。 嗯，说说你看中甲的球队啊，刚才我们说到大连人队1-1被人战平了嘛，真是这场比赛啊，火药味还挺足的，尤其是比赛尾声的时候，成都队扳平了，大连人队的替补席就情绪失控了， 嗯，是的， 替补席上的队员郑龙都甚至吃到了红牌，所以说你看急的呀，哎。啊，还有第二回合啊，还有回来的机会哈。 没错， 嗯，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两支球队，这四支球队的这两场比赛哈，这是中超的情况。啊，今天其实还有篮球的比赛，一会儿我们将会在下半段哈，18:30之后来关注今天 CBA 的战况。 嗯。 来看明天的比赛，明天还有更高级别的足协杯。 是的，而且呢，这个和附加赛不一样啊。同样的残酷，但是呢更加的刺激，这是足协杯的决赛一触即发，将在明天的下午的7:30晚上的7:30在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专业足球场举行。刚刚夺得2021年中超联赛冠军的山东泰山队将对阵上海海港队，比赛会采取一场定胜负的赛制。 嗯，这个赛季率领青岛海牛冲甲成功的原来的泰山队的主帅殷铁生在接受了济南时报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他认为泰山队其实要比海港队更具有实力上的优势。 嗯， 1999年山东队拿双冠的时候呢，他也是经历者哈。殷指导说呢，我们的队伍实际上肯定是不如现在，足协杯决赛是磕磕绊绊的，第一个双冠王是大家的努力，也有运气的成分。那今年决赛的时候呢，他认为说无论是整体啊还是个体啊，山东还是比较有优势哈。今年的成绩是球队真实的实力体现，也是俱乐部非常稳定的一个体现。 是的， 当然这一场定胜负真是不好说了，对于教练来讲也是巨大的考验，谁能总结两场比赛的优势和劣势，把球员的心理调整好，那这个队伍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谁就能够占得先机。 嗯 嗯， 足协杯在即哈，这个吕文君晒了一个动漫老友照， 没进国家队的吕文君， 这更新了个人的微博，晒出了自己和王申超、严俊凌、蔡慧康以及吴磊啊等等从小一起在根宝激励成长起来的老队友们的动画的一个合照， 嗯， 并附上配文写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就那一大长句哈，这个。”一直到曾毅其所不能，但也没解读啊，这个照片到底有什么关系啊？这是在此之前呢，上海海港队在2018年赛季夺得了中超联赛冠军，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获得过中国的足协杯冠军，这也是吕文君们和老队友们一直以来的心愿。 嗯， 再来关注另外一位您熟悉的球员，据报道说前广州的外援高拉特有工作了，近期哈说接近和桑托斯签约。30岁的高拉特呢接受桑托斯的邀请，说预计会签约2年的时间，可能在这一周末的时候完成。涉及到什么一些市场活动啦，包括他球员的肖像权等等的使用哈。高拉特呢也曾经为广州队获得过3个中超的冠军，1次亚冠冠军，3次超级杯的冠军，1次足协杯的冠军，但现在他已经不是咱家人了， 是 已经不在这混了哈。 没错。 哎，好，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内容。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礼物，您得到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礼物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 是的， 你说这0888哈也是个损友哈，说我一老同学曾经送给我一个生日礼物，我还挺高兴的，结果打开包装，咦，里边还一盒子。我说那行，我再打开这盒子吧，猛然间伸出一只手，吓了我一跳。就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我同学就问我，哎，你喜欢我的礼物吗？哎，我很生气呀，吓死我了。结果他笑着就挂了电话。同学很开心，您很生气，记一辈子啊。 电话时机把握的挺好啊。 对呀、啊，这剧本写的是不是旁边有人监视啊？ 是不是这礼物本来就是可以监视啊？ 哎，说的毛骨悚然的。黑暗需要光明说，印象深刻的呀，我们家孩子给我画过一个自画像，是孩子刚学完素描。你别说啊，画我画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儿。那我觉得孩子的画您一定会留一辈子哈。多好的 礼物。孩子 礼物， 对，那是每一份礼物都是非常特殊的。 羡慕您哈。 是的。 永远的儿媳妇说，我们领导曾经给我们写的卡片，对我的祝福，我看到您还在咱们的微博当中出现了哈，说当时是过生日，护士长送给他的生日蛋糕，也非常的感动啊，也是在工作的时候，应该是哈，工作的时候有同事惦记，我觉得那份感动跟家里人惦记你还真是不太一样呢。 唯有战斗说，就他在讨论门将的事儿， 哎， 说大侯就是侯森，啥都好，就是出击稍慢一点。 哦， 然后 有点缺点。 对，然后有人说严俊凌的出击更慢了。然后或者说严俊凌不是出击慢啊，他是不喜欢出击， 不太冒险出击 是 吧？是 的。但是一旦出击，我觉得严俊凌速度还不错。然后唯有战斗说王大雷就是另一个极端了。我一度怀疑大雷子的偶像就是一击塔，就是一击塔啊， 花护铁儿是吧？ 对，确实就是他啊。 哎。刚才不是大辉晒了一下围巾吗？说以后有机会去现场看球的话，还要送给咱们家里人儿媳妇一个哈，这是家里人互相送礼物哈。 是， 那就是曼联的呗。那你们俩一块儿去英超看个球呗。哎呀，路费谁出？ 是，这隔离，这关就过不了哈。 哎，谁问流年听千里说了，这附加赛打完之后，明年可以去成都或者是杭州。啊、哪支升之后啊，就可以去这两个城市玩了 啊，就是客场球迷看球，然后顺便玩一趟。希望明年 疫情平稳哈。 是的 啊，咱们球场能够进人，那是大家一直都期待的哈。变局说了，今天我老公生日，我送了他一件礼物 啊， 是一款手表，有意思的是还能做心电图，祝他这个身体健康。 哎，现在很多的这个电子手表啊，都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 啊， 血压、心率，包括这个整个的睡眠状态， 对， 等等太多功能了啊， 什么含氧量啊什么的哈， 血氧量， 血氧量， 对， 哎，功能越来越多，但是前提是希望他监测您的这个状态越来越好， 对， 也祝您家人身体健康，有空的时候常来我们这儿聊天哈。好，今天第30段这么快就过去了，一会儿咱得说篮球了，今天还有北控的比赛。刚才晨晨说小丽喜欢的北控赢了，不是您喜欢的哈，是大家都喜欢的北京的球队，人人都得支持哈。一会儿咱接着说，下半时段我们将会连线李维，还有北京电视台的解说员魏琪，给大家来说说啊。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杜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普森回来了，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我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个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来到第三时段，在这儿提醒大家一下，比奥古埃拉还有特梅普，你看我一说错你们就出来了哈。我刚才说花蝴蝶，你要说错了，坎波斯才是花蝴蝶，伊基塔是疯子，或者是有人说是野人，是吧？平时你们怎么不吭声啊？刚才说我错的这些朋友，我一会儿一一给你们加精啊。啊，欢迎大家来互动。那第四时段我们说的是 CBA， 今天下午有北控的比赛，最终呢北控是在第20轮的比赛当中对阵青岛队，最后一节青岛队哑火了，兰兹伯格砍下了18分8个篮板，廖三宁今天不错，贡献17分，所以最终北控队是94-88战胜青岛，青岛遭遇到了3连败，这是今天的一个赛果哈。数据方面，今天除了刚才说到了兰兹伯格和廖三宁之外，上双的还有余长栋的12分，王俊杰的15分7个篮板，外援哈斯也贡献了12分，青岛的外援威尔斯今天呢31分7个篮板和8个助攻的数据，还有两双的约翰逊12分10个篮板。那看来只是外援的发挥哈。我们请本台的北控专项记者李维来给大家说说这场比赛的情况。你好，李维。 小林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看你下午一直在关注这个比赛哈，给大家来复盘一下。 对，这场比赛其实确实比赛的关键性和重要性确实是非常强，因为青岛是紧追我们在这个排名13的这个位置上，我们虽然领先几个胜场，但是后面的这个赛程看的话，其实北控优势不明显，那这场比赛就是必须要拿下。那第一回合我们交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防守端做得非常的不好，一直是追着对手打，最终是输掉了比赛。那今天确实开局我们还是打得不错，应该说是邹雨辰包括我们这个年轻的王俊杰比较出色的一个发挥吧，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局。当然就像老马在赛后说的了，这是一场荡气回肠跌宕起伏的比赛，确实比赛过程当中我们是有领先也有落后的时候，直到最后时刻才是凭借着外援兰兹伯格的发挥把这个比赛拿下来了。刚才你也说到今天对方的威尔斯拿到了31分，其实31分看起来挺多的，但是相比于这样一个超级外援场均可以得到更高分数的一个表现，那这场比赛其实我们对于他的限制和这种防守还是比较出色的，赛后老马也是特别提到了这一点。那当然这场比赛其实北控赢的关键还是在全队整体的一个防守端出色的表现，尤其是在最后时刻篮板球的一种拼抢上。我们看到今天王少杰一改往日有一点这种弱或者有点软的这种情况，今天打的是非常的强硬，在最后时刻虽然数据不是很明显或者很高，但是他那几个关键的篮板球的数据确实给球队胜利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赛后马布里也是特别强调，这场比赛应该是吸取了前几场比赛在防守端失误的这种教训，包括今天也有这种断电的情况，但是好就好在队员们是拼到了最后一刻，在这个主力攻击手张帆因伤缺阵的情况之下，球队还是一直保持了一个持续性，可能这也是北控应该是在进步之中吧。我觉得今天看到王少杰啊，看到廖三宁啊，看到王俊杰啊，这些年轻的球员真的是在挑起这个球队的大梁，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的迹象，确实在关键时刻吧，对于整个球队来说每一个人的发挥都很重要。而且一直在说这个赛程虽然这个赛程啊才过了是20场比赛，但实际上北控后面的这个赛程是比较的艰难，尤其是打完这个阶段之后，我看了大概看了一眼最后一阶段那个对手其实都很强，所以说这个赛程就这个阶段能够多拿一些胜利的话，可能对于这种冲击季后赛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奠定作用。 那接下来的赛程你说到了哈，可能老马还会遇到不同的对手。现在我不知道你这个赛后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发布会的内容哈，看看老马是怎么总结这一阶段的。 老马其实对于现在这个球队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尤其是刚才说到张帆现在看起来有可能这一阶段都不能出场的情况下，上场比赛廖三宁呢，这场比赛包括廖三宁包括几个年轻的球员都是起到的这种关键的作用，他也在说大家是在成长当中也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其实老马也是在作为一个年轻的教练吧，也在学习当中，他也在说每场比赛之后都会吸取一些教训，尤其是这种防守中的这种经验可能会用在下一场比赛之中，包括上场输给浙江这场比赛，其实我们虽然输球这是一个算是比较合理的结果，因为对手实力确实很强，但是确实在某一个阶段的防守时刻我们给了对手很大这种防守的强度和压力，那包括后面赢四川包括这场赢青岛球队都是在有这种进步当中，但是老马还是在强调啊，球队第一就是失误要控制，这场其实失误控制的还算凑合吧，应该说比之前的几场比赛好了一些，那再加上就是罚球，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罚球确实还是不太好，如果今天这场比赛在关键时刻我们这个罚球能更好一些的话，也许可能会更顺利点拿下比赛，现在对于年轻球员来说这种稳定性确实是需要提升。 好，谢谢李维的分析，我们继续关注北控的进程哈，再见。 好，再会。 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同曦跟福建，同曦是98-130输给的福建队，差了这么多分啊。这场比赛呢同曦的榜眼秀赵百清发挥出色，砍下了职业生涯新高40分，打了36分钟，21投15中，3分12中7，最终除了40分之外还有7个篮板一个助攻和一个抢断的数据，那他的这个40分啊也是刷新了选秀进入到 CBA 的球员新秀新赛季啊单场的得分记录，之前的记录是28分，是由天津的球员林庭坚和福建队的黎一阳共同保持的。那赵百清之前是北京大学男篮的核心球员，在2021就是去年的选秀大会当中呢，是被同曦以榜眼签选中的。晚上还有两场比赛，是7:35深圳打山西，广东打吉林，这两场比赛啊，我们北京首钢的比赛要到明天下午的3:30，对手是广厦队。 是 我们来请啊冬奥计时频道的解说员魏琪来给大家前瞻并且来回顾今天北控的这场比赛。你好魏琪。 哎你好小丽。 那咱先说北控这场吧，先回顾一下然后再前瞻哈。 好。北控呢今天下午其实面对青岛这场比赛是至关重要，因为两个球队呢从他的这个季后赛的形势包括排名和成绩单来说都是彼此非常接近的，所以这是我们的直接竞争对手。实际上呢对于北控来说呢这场比赛一个是要全力争胜，再一个呢就是尽可能要把这个小分往回追一追，因为上一次就是几天前我们刚刚是20分的分差输给过青岛，所以那场比赛其实对球队打击比较大。那北控上一场比赛呢其实赢了四川之后稳定住了局面。今天再次面对青岛的时候其实大家能看得出来准备的要更充分。这体现在什么呢，体现在我们的防守上。因为实际上面对青岛队的比赛呢他的国内球员班底相对来说要比我们更有经验，中生代球员比较多，经验相对丰富一些。那么但是今天其实从比赛来看除了两个外援发挥比较正常，那么基本上我们把对方的主要的核心的本土球员基本上都是限制的不错。所以呢当青岛队其实只有双外援发挥的时候，这场比赛北控就算在防守端其实已经基本上限制了对方的整体发挥啊，所以赢球呢还是赢在防守上。而且我看了一下其实赛后的技术统计北控的篮板球应该比对方多了10个，也就是说内线我们的篮板球优势，即便对方有这个高大的内线中锋约翰逊，但实际上北京队呢北控今天的整个内线的这个篮板球啊防守啊内线的封盖啊限制对方的这个进攻，其实还是发挥的不错。所以呢我觉得一个是篮板球，一个是对对方的主要的本土球员的限制，那么导致今天这个比赛能够全力争胜。其实比赛当中呢大家不难发现第三节是有起伏的，因为那一节比赛让青岛拿了超过35分，那么上半场比赛咱们是领先着10几分的，而且半场只让青岛队拿了30分球啊，但是第三节其实有起伏当时其实有点担心，就是因为北控以前有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前三节领先大家还记得就是那次京城德比他曾经领先了19分，但是最后一节被逆转，所以呢两支球队咬得这么紧真的怕最后一节出问题。那么好在就是北控最后一节顶住了，而且呢进攻拿了30多分，限制对方得分呢大概在20上下，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相信北控不光是赢得了胜利，而且在这个 排名包括信心上其实有更多的提升，这也给马其实接下来的比赛啊带来了更多的一些心理上的优势。因为从上一场开始我们都知道张帆不能打，张帆的这个受伤颧骨的骨折已经离开赛区了，所以对球队来说你少了这么一个场均19分外线最稳定的三分投手，其实对球队影响非常大，尤其心理上。那么现在来看，其实这两场比赛在换阵之后变阵之后啊，马匹球队基本上来说发挥的还算是比较出色吧。小丽， 那我们明天对广厦的比赛其实对于咱们首钢来讲困难还是挺多的。之前大家说这亚尼斯两个 T 还能不能出现呀？我们经过这个打听说应该没问题哈。今年有新的规则，明天还是会带着球队来打比赛。但是昨天，你看有两个队员受伤了，李慕豪的伤情也不知道到今天晚上是什么情况哈，也会继续关注。还有就是小雨的这个肌肉拉伤的问题，所以到下一场咱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困难。 对，其实因为广厦这个队呢这么多年给北京队的这个压力都非常大，因为呢这个球队冲击力非常强，而且呢他的打法其实从春江指导那会儿开始到现在王博，他的这种防守的压迫性，包括他的冲击的这个速度和这个强硬程度，这是北京队其实以往是比较担心的，相对来说会抑制我们的发挥。尤其像孙明辉啊，包括呢像胡金秋这种冲击力比较强的通常来说对我们的后卫包括内线的这个防守压力会带来很大影响。那么现在来看，其实广厦这个赛季我觉得比较成熟的一点在于他这几个核心球员，尤其本土球员的这个提升啊，包括就是这个胡金秋啊、孙明辉啊、赵延浩啊，那么这几个人其实发挥越来越稳定。新来的外援琼斯其实相对来说呢只是一个补充，我想呢并没有完全打乱球队的这个进攻和防守的体系，所以现在球队是一个排名比较靠前，而且呢攻防的这个状态比较出色的一个情况。首钢呢其实刚才小丽也讲到最近我们伤情比较重，尤其李慕豪上一场比赛又崴伤了这个脚踝，那么明天能不能打现在说实话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本身其实阿豪的这个旧伤就比较多，老队员赛程要比较频密，整个他恢复的时间相对来说又比较短，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身体的这个恢复健康程度是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另外一点呢就是刘晓宇，因为晓宇上一场比赛其实在首发之后我们也很奇怪，就是长时间就没有再上场了， 对， 后来了解到其实是有一些拉伤，也是老伤，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些老将来讲其实他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健康，因为比赛太密了而且强度太大，再加上队员呢说实话咱们首钢那边呢整体的年龄结构又偏大，所以恢复又慢，所以目前来看其实一内一外如果说真的不能打的话，那影响是非常大，可想而知。当然，其实老雅这边呢，确实还有好消息，因为赛制变了，规则变了。那么以前两个踢球犯规被驱逐出场，实际上是要停赛一场。但目前来看是两个违体才会停赛，所以明天至少老雅还在。那么靖海神针还在。但是确实咱们手中是一把这个残阵，而且呢，大家都有印象，就上一场比赛输给辽宁，其实像方硕、像小川、朱熹他们拼的时间非常长。所以48小时之后又是面对冲击力同样非常强的这个广厦，说实话大家的这个体能身体状态有一点担心，所以我觉得明天其实作为很多的年轻队员或者说一些中生代球员，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你得帮老大哥们分担，比如说内线我们现在有范子铭，这是大家公认的我们的内线的支柱，那么另外在这个后场和锋线当中我们雷蒙吧，我们有田玉强啊，包括就是吉布森，其实就是你们作为这些攻击手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当然还有一点特别期待明天舒豪的表现，因为上一场其实呢咱说实话最近有一些起伏，而且从他的投篮的时机的选择，包括一些失误球一些串联的这个状态有一些起伏，所以面对硬仗的时候就是你作为外援既然重新又把你请到北京队，那一定是大家认可你，至少是对你抱有非常高的信心的，能不能发挥出你应有的作用，这个时候其实才是体现你价值的时候。 对，舒豪最近三分球还好，但是两分球确实命中率太低了。 对对对， 也让大家呢比较期待在下一场跟广厦的比赛当中最好能够爆发一下哈。好，那也谢谢魏琪的分享，明天我们期待首钢能够扳回一城哈，毕竟上一场咱们输的稍微有点凹头。 是是是，其实有机会，包括打辽宁其实咱们也有机会，就是一些细节或者说运气咱们再好一点啊。 好，关注首钢，我们继续，再见。 好，再见。 在今天呢 CBA 官方公布了第六周的周最佳球员，本土球员郭艾伦当选。那外援周最佳呢是由贾罗德·琼斯获得的。在这一周，郭艾伦是出场时间 31.3 分钟，场均有 24.3 分的数据，还有场均 5.7 个篮板、 7.7 次助攻的数据，三分球是 50% 的命中率，带领球队，带领辽宁队三战全胜的成绩。而且呢这一周三个对手呢是打过的哈，广东、深圳和北京队，所以这样的成绩是相当的亮眼。 是，还是可以。当然了，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经历过的对手也都是挺强劲的啊。最近，郭艾伦当选了 CBA 第六周的周最佳，率队也是连克了广东和北京 啊。看看外援，本周的周最佳外援， 最佳外援也是由贾罗德·琼斯获得，所以说。确实挺强的这队伍啊，这个剩下的琼斯呢，他的战绩啊，看他这个数据，场均登场24分钟，同时场均得到23分、8个篮板、2次助攻和 1.3 次抢断的数据，投篮命中率达到 65%， 三分球的命中率达到 71%， 罚球命中率达到了 100%。 尤其昨天在和北京的比赛当中，郭艾伦的表现，36分、9个篮板、8个助攻、2个抢断。那到目前为止，这个赛季他打的12场比赛，他上的这个比赛，辽宁都是取得了胜利，场均都可以胜对手14分，而且他在赢的这些比赛当中，场均可以贡献23.7分、3.8个篮板和7个助攻的数据。 是的， 啊，昨天在比赛结束之后也是挺有趣的哈，他和主教练杨明出席了发布会，那也有记者说你总结总结比赛吧，他说，我觉得这几次之所以没有来发布会，可能是因为杨导和球迷嫌我太碎嘴了，所以这场比赛我就没有点评，我不想说什么。 对， 记者当时就笑了哈。 然后包括这个还展示一下废话文学啊，这个就是记者问辽宁获得半程冠军有什么意义的时候，郭艾伦想了一下啊，非常正经的表示，我们用东北话去说啊，这个半程冠军的意义就是得到了半程冠军。 这我觉得有点凡尔赛哈、对于志在夺冠的辽宁来讲，确实半程冠军只是他们的一个状态的体现嘛。 对 啊，这是他们队史第三次获得半程冠军。他们在14-15赛季、20-21赛季都是半程冠军，今年又是半程冠军啊，他们也是奔着总冠军去的哈。的确是昨天这个表现哈，我们也请篮球评论员刘潇哈做了一个点评。 郭艾伦这个赛季的变化非常大，除了他以前有组织方面光个人的这种突破啊，非常犀利啊，最大的变化就是他的投篮变得非常的稳定，开场先是4投4中，到最后也是6投5中，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况啊。作为一个后卫，那么多的突破上篮，包括抛投，各种方式的这种进攻手段都有，9个篮板，再送出8个助攻，绝对是非常非常全面，而且是超级球星期的表现。那么郭艾伦呢，就是我知道他自己很努力，原来投篮是他的弱项，那么他就加强这个弱项，同时还把自己的这个控球啊、空运球做得更扎实、更精进。所以我觉得很多球员，我们大部分球员应该像他这样去学习，就是你想在球队中担任重要角色，你想帮助球队，你想成为巨星，甚至你想说通过自己的表现能多赚钱，那你就应该提高自己的本领啊。所以说郭艾伦的呢，像昨天这种爆发啊，其实并不是意外，是一个他努力的结果。 说到郭艾伦的表现，很多朋友都在说郭艾伦这个确实最佳球员实至名归，周最佳哈，这一周确实厉害哈。 确实，当然了，这个很多球迷也是在说他的模板啊，越来越像国外的一些球星了。正值怎么说呢，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当打之年哈，郭艾伦的表现还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虽然说可惜他不为北京打球，但毕竟是我们中国的球员， 中国联赛里的球员。 对，是的，我觉得郭艾伦的这个表现，他不是说只是一个 CBA 比较好的一个球员，他已经可以作为亚洲层面的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去拿到世界的舞台上去看一看。 之前舒豪也说，如果说 CBA 有哪个球员可以去打 NBA 的话，他也是其中之一哈。 是。 那么明天的比赛安排是下午3点半，北控打广厦，之前11点就有比赛了，江苏对新疆，天津对辽宁，3点是四川打山东，明天晚上的两场比赛是7:35浙江对广州，还有晚上8点的上海对宁波的比赛。 是的， 大家可以择场关注啊。好，来看看大伙儿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的内容哈。聊什么的都有哈。0800说，有一回啊，过春节我带着礼物去看望朋友，走的时候呢，他就把一个纸盒塞进我包里，你说人家给我东西我得推吧，他就把我给直接给推出门去了，赶紧走赶紧走， 回家一看，我拿出说，老婆问了说你拿过一什么呀，我打开一看是一遥控器，我就挺纳闷的，这什么意思啊， 嗯， 你怎么送我一遥控器呢？然后晚上那朋友就打电话了，说不好意思啊，我问你一件事儿，我们家那遥控器你是不是拿走了？送错东西，把自己家遥控器，这个马大哈呀，还以为其实他是给想送一手机， 嗯， 结果没想到把遥控器给放他包里了。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其实也挺离谱的啊。这个我觉得 这什么眼神啊， 那个、 这 这我觉得比刚才那个收到一个吓人的玩具，然后电话立即打过来，这个还玄乎点啊。 人那个是故意搞笑的， 嗯、 故意捉弄他的，这个是真想送他手机啊。 这不是这个关键是，这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现在手机跟遥控器差的可有点远啊。 盒也不一样，你也不好好看看哈。 对呀、啊， 可能当时是太紧张了。 啊、 孙东林说，这个喜庆佳节，如果能够看到冬奥赛场灯升起国旗的话，那这也是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了哈。 嗯、 的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礼物，这的确是我们即将期待的哈佳节礼物哈。 是。 九七六九说，其实杭州如果冲超成功的话，唯一的看点就是他们那个球衣那色儿吧，跟国安的有点像啊、 嗯， 也是绿色的，是不是？ 确实、 嗯， 我觉得杭州绿城的球衣我一直也是觉得很好看的。 嗯， 啊，就是说，因为绿色这个球衣本来就是绿色的服装啊，本来就显得比较大气。 嗯， 啊，就是尤其是搭配好了的话， 嗯， 是很大气的。 嗯、 所以说能够，这不是刚才有这个球迷也说，如果说能跟杭州绿城在中超踢球的话， 嗯， 那么我们去那儿踢客场的时候，咱们终于就有机会能把这个客场球衣多穿一穿。 嗯，罗伯特巴乔说，英国的足球氛围就是传承，如果要是喜欢一个队伍的话呢，一般这球迷就不会变了，一生都会坚持下去，即使是英格兰地区联赛也是这样的。他说有空的时候可以邀朋友们一起去看英格兰地区联赛的啊，就低级别的、 嗯、 不见得非得是英超级别的。 嗯 嗯， 是的。 我最重要的礼物啊，我看到有朋友说是给我生一大胖小子，我媳妇儿，这是人生最大的礼物， 确实挺厉害啊。 嗯 嗯，奥维迄今说最有意思的礼物是有一次远征秦皇岛，跟对方的球迷互相换了条围巾，可惜丢了。 哎呀， 那还不错， 这是非常友好的。有没有一块吃个饭什么的？ 那就有点太多了吧。 那还是非常友好。 嗯，是的。 那您怎么给丢了呢？哎，可惜了的。Space 说，现在有室内滑旱雪的，初学者可以先去体验，掌握了基本技术，然后再建议您去真正的雪场玩的过瘾一些哈。嗯。首钢加油啊，明天打广厦， 嗯， 咱得搬回来啊。听出来了，这首歌是许巍的，同样也是礼物哈。 是的， 不同的人送出的礼物，其实每一个礼物就像歌词唱的那样，都是那个人另外一个人的付出，所以无论是怎样的礼物都请大家珍惜。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是由子昂和小丽带给大家的，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